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各位好，本时段我们继续回顾经典情歌，我是主持人左小美。从古至今，爱情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是不是在您的心中也有一个他或她？总有一首歌让你在某一时间想起你的那个他，想起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也总有一首歌在你彷徨苦闷或是甜蜜得意时诉说着你的心情。那么说到情歌，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有人说林忆莲是唯一陪伴着6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一起成长的歌手，很多人熟悉林忆莲是从1990年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开始，这张专辑全亚洲销量200万张，让林忆莲成为了90年代歌坛一位代表人物。2000年1月，林忆莲推出了歌曲《至少还有你》，歌词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低婉吟转，听来又让人心旷神怡，歌曲温暖而细致，缠绵悱恻的歌声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爱情。 岁月的痕迹。 2005年11月，林忆莲推出第20张个人粤语专辑《本色》，并且凭借《本色》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粤语最佳女歌手奖。 相识，其实这位感觉 在被你的身躯偏以为看天色看本色啊哈你远色我全色我快消失会定力无相识变了真的可惜你最忆我最悲看天色看本色啊哈你远色我全色我快消失会定力无相识变了真的可惜 2017年，林忆莲为电影《记忆大师先生》打造出一首充满回望、更包含希冀的主题曲《我不能忘记你》。 我和你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红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生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 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在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件难事儿。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不加丝毫渲染的淡淡道来，平静当中却体会着别样的心酸。1988年，周传雄参加台湾校园歌唱比赛，并因此被选为了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之后他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参加小虎队。1989年，周传雄以艺名小刚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尘烟》，收录于无名小卒合集当中，从而正式进军乐坛。1996年12月，推出第八张个人音乐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收录了包括《你已不是你》《说不出有多爱》等在内的10首歌曲，并且负责了专辑全部歌曲的作曲和制作。从这一张专辑开始，周传雄的确在唱腔唱法上做了改变，所以让人能够更加感觉到歌曲所要表达的情境，也随之伤感起来。持续着以这样的方式来诠释歌曲的小刚，才得以造就今天的周传雄。 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什么可以麻醉？情绪太多，怎敢面对？不是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体会，卸下了防备。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